And I'm simply delighted to know that everyone here is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and that you're taking this into your hearts to examine it. And so I thank you for that. What? 看到你们同学们都很投入，而课间又各种的问题来问到我们，我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们这样，也非常的感谢你们，希望你们接下来保持这样的一个敞开，我们共同来去学习，来去探索。 So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is to continue along, and as we do so, many of your questions will be answered. And we will, and I want you to pay attention and see, you know, see what questions are still outstanding by the end of our day, and we will have more time in a little while to address questions again. Okay? 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我们的课程，在课程的末了呢，我们会留出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 那同时呢，这个你们在纸条上写下的问题呢，我们也会找时间去帮助大家解答。Okay. And I promise you, we will get all your questions answered. 我会去看你们每个人提出的问题，来解答他们。Okay. But the next thing we're going to do is review our guidelines for reading the records. 好，我们接下来先花一点时间来去看一下我们在阅读阿卡西记录里面呢，要注意的事项啊，这个是在我们手册里面有包含的啊，就是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在第三部分这里。 You will see that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guidelines. One is for yourself, the other is for others. 我们在这里看到啊，有关于自己的注意事项，也有一些关于阅读他人阿卡西记录的注意事项。And today we will be opening our own records, so our focus will be, on guidelines for reading our own Akashic records. 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关于自己的。So the first guideline is do not consume recreational drugs or alcohol for 24 hours before opening the records. 第一个事项就是在打开阿卡西记录24小时前，请停止服用任何娱乐性的药物或者酒精。这个我们在课前呢有发几个通知给大家。 在你们上课来之前24小时之内呢，我已经在课程期间，请你们不要服用带有任何酒精的一些药物啊或者饮料啊。同样，以后你们在阅读，在课后啊，以后你们为他人为自己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也要遵守这一点。Okay. These are wonderful and enjoyable substances. But what they do is they weaken the edge of our energy field. 那含有酒精的这个药物或者饮料呢，它们会以一种非常轻微的方式，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呢，去影响到我们的能量场。那因为我们的能量受到影响之后呢，我们在阿卡西记录的体验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在你。 And this is very nice if we're out with friends and socializing and relaxing, but it is not helpful if we are doing spiritual work and dealing with a very high vibration. 学员呢，可能平时就有饮酒的习惯，那个作为你们生活这么一个乐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阿卡西记录呢，是一个它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高的敏感能量，非常聚焦，才能够 有完整的体验，所以呢，请你们这一点上要特别的去留意，我不希望酒精给我们的体验带来任何的影响。 OK. Alright. All right. Good. OK, number two is use your current legal name when opening your records. 那在打开阿卡西记录时呢，请使用你现在的真名。 Your legal name has a vibration.And that is the vibration that corresponds to your Akashic record. And that's why we use it. 那阿卡西记录呢是连接于你的真实的名字的，你也正是借助于你的真名来打开你的阿卡西记录啊，所以请大家不要使用你们的灵性的名称啊，或者是其他的别名啊啊。如果你已经改了名字啊，那当然就是用你现在的那个真名。 Okay, so it's your name right now. Okay, not your birth name or it's your name, your legal name right now. 对，这里的真名呢，就是指你的身份证或者你的护照上写的那个法律上认可的那个名字，而且是现在的，不是过去的。 Okay, good. Number three, be responsible for your time in the records. 第三项，请掌握好你在阿卡西记录里停留的时间，不要太长，当然也不要太短。 It is very easy to lose track of time when we're dealing with non-ordinary states of awareness. 那我们在静心冥想或者在阿卡西记录里体验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了时间。 Okay.But it doesn't make us any more effective.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去练习去掌握的，就是如何掌握自己这个在阿卡西记录里停留的时间。不是你停留的时间越长，然后你获得的帮助或者信息就越大，不一定是这样。 Okay. When you first start working in the records, 10 minutes is a good amount of time. 在你刚刚开始去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十分钟就足够了，在阿卡西记录里面的时间。 Okay, and never more than an hour. 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超过十分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你已经很熟练的时候啊，通常也不需要超过一个小时。 Okay. So it's helpful to use, maybe you use your phone or set a timer just so that you've got something to remind you that that's enough for now and you can always return. 那你们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用一个闹钟或者手机上的那个铃声啊来提醒自己你这次要停留多长时间。 Okay. Now while we're in the class,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time of readings because I'll be the timekeeper. 在我们课程上的体验当中呢，你们不需要去担心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会引导你们去完成，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Okay. Now, number four, ground yourself after each reading. 那第四项就是在每次阅读阿卡西记录之后。请让你的意识回到这个当下。 The purpose of grounding after being in the records is to remind yourself that you're still a human being. 因为我们在阿卡西记录的那个体验是位于更高的阵体但是我们从阿卡西记录出来之后，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觉知和意识回到这个当下，回到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 So anything that reminds you that you are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is helpful. 对，你可以做一些你在这个世界里常做的一些事情，帮助你能够把你的意识带回到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当下，这个世界。 Okay, you can have some tea, eat some cake, water the plants. 你可以去浇浇花。可以去洗把脸，也可以去给一些花浇一些水，就是做一些你平时会做的一些事情 啊，让你的意识能够回到这个世界。 Okay. Good. And number five, when combining the Akashic records with any other system, always honor both methods. 第五项呢，当你想要尝试将阿卡西记录和其他的方法或系统结合使用时，请给予所有这些方法同等的尊重。 Okay, it is a good idea not to combine the Akashic records with other systems in the first 30 days. 在你们刚刚学习阿卡西记录的这段时间，啊，至少在30天之内呢，你们先不要去尝试把阿卡西记录和其他的方法去结合起来使用，因为你们的经验还不是特别够，啊。 嗯哼。This will give you a chance to learn for yourself what the energy is and what the potentials are for you. 那你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更加熟练的掌握阿卡西记录，然后循序渐进的再把它跟其他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如果你愿意想要做这样的尝试的话。 Okay. However, after that, some of you will be guided to mix the Akashic records with your other spiritual practices. 有些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会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指引，就是将阿卡西记录跟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使用，你可以这么做。 Okay, and that is something you are certainly invited to experiment and see what works.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尝试或者实验，看看如何能够结合起来。 Okay, I have some students who use the records in their feng shui practice. 我有曾经有学生呢，他们学会了阿卡西记录之后呢，就把它跟风水结合起来了。 Okay.Others who use the records in conjunction with astrological chart reading. 还有我的一些其他的同学呢，他们把阿卡西记录与那个星象学结合在一起使用。 And others still who use the records for inspiration and then bring that inspiration to their creative arts, whether it's drawing, painting, dancing, singing. 还有一些人呢，借助阿卡西记录啊获得的指引，来帮助他们从事的一些艺术创作啊，比如说画画呀、音乐啊这些，他们也将阿卡西记录里获得的一些信息和指引，成功的使用在他们原本就从事的一些艺术创作上。 This is a new frontier of spiritual possibility.And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here to explore it. 阿卡西记录呢，是我们灵性，我们灵性体验里面非常前沿的一个领域。你们可以自己按照你们的指引去做一些尝试和实验，将阿卡西记录应用在你们生命体验的各个方面。 Okay. So as long as you honor both systems.And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ly positive. You can go ahead and develop your own work in any direction that's you know true for you. 只要是阿卡西记录和你要尝试结合那个方法，它们之间是相融的啊，之间并没有排斥。同时呢，你也给予这不同的方法同等的尊重，那你就可以去这么做啊，去做出。一些尝试把这两个方法和系统结合起来。 Okay. And now we will take a look at the pathway prayer process to access the heart of the Akashic Records.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学习阿卡西记录的开启通道。 所说中的第二部分。 So when you look at the prayer, you'll notice there are two parts, the opening and the closing. 我们看到第二部分阿卡西记录开启通道，这里面又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开启指令，一个是关闭指令。 Okay. So we will look at both of these and go over them to, I want to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each section of the prayer.So that you can relax and trust it as best as possible. 我先给大家来简单的啊解释一下这两个部分，然后呢带大家去掌握如何去运用它。 Okay. All right. In the opening prayer, there are three stanzas. 在开启指令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在开启指令这一部分呢，我们先来做一个更细的划分啊。我们把这一部分呢，最后一句话先不要看，就是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启这一部分，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啊。然后从我们接受光之能力到。智慧和慈爱，我们再把它更为更细的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呢，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接受光之能力到所有人的最高利益，这是我们把它称之为第一段啊。从我们接受到最高利益。 Okay, in the first stanza, we have our invocation.When we pray, it is always wise to know to whom we are praying. 第一节呢，啊，或者说第一段，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引子。我们是要发出一个祈请，一个连结，但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要和谁去连结。 Mm-hmm. And so we are calling to the forces of light. 我们在这里是要连接光之能力。 Okay. And what we are asking for is guidance, direction, and courage to know the truth. 那我们在这里向光之能力发出这样一个祈请，我们是要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想要获得这三样东西。 With guidance, direction, and courage to know the truth, we can allow the wisdom of our soul to emerge and to express that in our human lives. 借助我们所获得的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内在的灵性智慧不断的照亮，不断的显明，并且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体验。 Okay. And we ask for these things as they are revealed for our highest good and the highest good of everyone connected to us. 而我们发出这样的祈请，我们想要去获得这样的指引、这样的勇气，是为了我们的最高利益，但是也是为了与我们所有人、与我们连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 Mm-hmm. You will notice that we are not asking for the Akashic records. to spoon feed us specific directions on what to do or who we should be in our lives. 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请阿卡西记录一下啊，把所有的灵性的智慧或者指引，就一下给到我们。 What we have with the records is a co-creative partnership to become consciously soul-led beings in the world. 我们更重要的是借助阿卡西记录，看到我们的实相，拿回我们所有的能量，成为我们生命体验的那个主人，那个创造者。我们与源头，我们回归源头，并且我们作为源头去创造我们新的体验。 And working in the records this way establishes this relationship and gives us an avenue through which it can grow. 所以我们在阿卡西记录里不是要听到很多的答案。或者命令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然后你就一样一样的去遵守去执行，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是借助阿卡西记录的体验呢，你看到自己内在的那个亮光，然后呢，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然后去成为你生命体验的这样一个创造者，一个主人。 The second stanza is for our alignment. 第二个段落啊，或者第二节，它是从神之灵开始到你所做的工作，在这里。 Okay. And here we call out to the Holy Spirit of God. This is not the God of any one religion, but it is the God force.Universally recognized by people on every continent throughout time. 在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词叫做神之灵。这里的神之灵呢，不是专指任何宗教或者派别的那个神那个灵。我们这里所说的那个神，是指宇宙那个独一的生命源头，它。你可以给他任何的名字，也可以不给他名字，但是他是超越任何的宗教和法门的，就是那个宇宙独一的生命源头。而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无论我们每一次在体验什么，我们的内在实相其实就是我们都是这个生命源头的一部分，我们一直都是跟他在一起的。而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个体能够成为合一的那个通道。那个凭借就是我们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宇宙独一的生命的一部分啊，我们把它这里叫做神之灵，它是跟任何的宗教跟独一的跟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没有关系的，是宇宙中无所不在，从一开始就有不可更改的那个源头部分，那个生命的部分。 And here we're asking for protection from self-centeredness. 我们要提醒这位神之灵来拯救或者保护我们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 If anything will cause us distress on our spiritual path, it's self-centeredness. And when working in the records, we're asking to be protected.From all forms of self-centeredness, that would be self-doubt, anything starting with self. 我们在灵性成长的道路当中受到了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一个分离感而产生的一个自我中心，就是你是看到你生命作为一个个体的各种的需要。体验，而你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合一的整体的图画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我为中心。它有多种的表现形式，比如说自爱，比如说 自我怀疑，来自于我们的那个分离感，使我们只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狭小的生命个体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们在灵性的成长道路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个最主要的难题。 And we ask to direct my attention to the work at h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brings us to the moment. Because the only place we can work in the records is in the present. And this request helps us to position ourselves in a place of service on our own behalf.And later when we're working with others. 那接下来使我们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的工作。这里我们是再次的发出祈请，我们愿意跟我们的生命源头合一，我们愿意从我们的自我中心里走出来，而回到宇宙他要做的这个事情。我们进到从我们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作为生命个体的这个体验开始回归到合一意识，去到人类的那个普遍性的体验当中。在这一刻呢，我们的觉知去到更为的扩大，然后呢我们个人的生命会得到提升。我们去到一个体验里面，就是不再是只关注于我们个人的个体的体验，而是去到服务于人类集体意识的一个体验当中。 Okay, and now in our third stanza, we look and we see what we're asking for. It's help me to know myself in the light of the Akashic records. 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开始去更为关注的，不再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这样一个。需求甚至是我们的使命，而是看到人类集体意识的这个需要，而我们投身其中，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需要去祈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这个开始这边的第三部分第三节，这里讲说，请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当中呢认识我自己这个后面的一部分先不用看，因为那个是在我们阅读他拿卡西记录里才需要去看的。这里就是先看那个斜线，那个斜线的前半部分啊，认识我自己。 Okay, and then in the next sentence, we ask to see myself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Lords of the Records. We want to learn to see ourselves as we are seen and known in the light of truth. 然后。接下来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里呢，我们是要请求这些高灵们带我们的意识正品去到更高，然后看到他们在更高的正品当中所看到的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实相。在这个部分的指令当中，我们的意识正品会去到跟他们所同样的这个意识正品，看到我们的实相。 And in our third sentence, we see we're asking, enable me to share the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at the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of me have for me. So what we're really looking for is we want the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at these beings of light have for us.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并使我能分享照管我自己的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Okay, and then once we've said the prayer, we announce the records are now open. Very helpful when we are dealing with non-ordinary states of awareness to identify where we are at any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然后在第三节过后，我们还有一句话：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启，这是 一个这句话也是一个指引，就是我们在进行我们在读完这个前三节的开启指令部分之后，这句话就真的是来帮助提醒我们，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启了。 And then for the closing prayer.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闭指令这一部分。 What we're basically doing is saying thank you. 我们在关闭指令里面呢，最主要的是要来表达我们的感谢。 Okay, we thank the master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We thank the lords of the Akashic Records. We thank the Holy Spirit of Light. Whenever anyone extends a kindness to us, it's always good to say thank you. 那我们会感谢这光之存有们，还有上师们，还有爱人们，还有神之灵，是他们在一起工作，协助我们完成阿卡西记录的体验。 And then we read three times, the records are now closed, amen. Because this gives us a chance to move from one state of awareness to another. 最后呢，我们会说，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那么这句话呢，就帮助我们从阿卡西记录的意识啊，回到我们当下的这个意识状态。要从阿卡西记录里面出来，然后回到当下。 Okay. So when we open our own records, what we do is we start at the top. 那我们要开启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要从第一节开始。 And we read the opening prayer out loud one time. 我们从最开始的我们接受到智慧和慈爱啊，就是这三节啊，我们要完整的读一遍，是读出声的。 Okay. And then we go to the first line of the third stanza. And we repeat this stanza silently two times using our current legal name. 然后呢，大家去到第三段啊，就是从请帮助我这里开始，到智慧和慈爱，把第三段默读两遍。 Okay. And after that, we announce the records are now open. 最后呢，我们就可以说，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始。 I'm going to go over this again. All right, here's how we do it.We read the prayer out loud from top to bottom. 我们在阅开启阿卡西记录的时候，首先从第一节的开始呢，我们接受光之能力，到智慧和慈爱，我们完整的读一遍。 Okay. And when we say, "Help me to know my," in the third stanza, when speaking silently, we say, "Help me to know myself."Or no, out loud you say, to help me to know myself. 然后第一遍呢，在读到这个第三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啊，说这里不是有个我认识我自己，然后括号吗？你这里就说认识我自己。 Okay, and then silently we say it, we say this stanza two times silently using your current legal name. 那后面两部分。后面两遍是要默读，在默读的时候，大家用你自己的那个真名，被阅读的真名。也就是说呢，这里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第一遍是要三个部分，要读一遍，大声读出来的。最后一句话不用读，现在安排就已经开始，部分不用读。啊，那最后一遍读完了之后再读。好，那第一遍大声朗读完之后呢？第二遍，我们就从这个“请帮助我”这里，然后到“智慧本善”，这是第三段。你这个第三段，你再读两遍是默读的。这个时候呢，用被阅读者的名，也就是你自己，用你的真名。第一遍呢，你 第一遍完整的读三段的时候呢，你也会去到认识这个部分，你这个时候只说我自己就好了。 嗯。